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我国各地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工资指导线，同时多地也陆续出台2018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各地平均涨幅超过7%。生态环境部表示，八月中上旬京津冀局地可能现重度污染，后期受降温及可能的降水过程影响，区域空气质量总体改善。新西兰教育部日前公布校园枪支指南，禁止中小学生在校园中接触军用枪支或射击，以保证校园安全。国际移民组织日前发布统计报告称，欧洲移民问题日趋升级，同时也造成了滞留在地中海水域难民的死亡和失踪人数不断攀高。目前北京地区已有30家试点医院实现电子病历共享调阅，医生可随时调取患者的既往检验检查结果，主要诊断、用药、手术情况等信息无需患者提供。北京冬奥组委特别推出了首款纪念北京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10周年限量版特许商品，将于8月8号上市。大型纪实节目《档案》近日在节目中揭秘了日军731细菌战泯灭人性的铁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心爱。

80、90还是Y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u're ready to roll， 70、00年代，不过我最嗨， new school baby， 从来不肯 say goodbye， 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里转动，左右摇摆，手上一直神功，黑不电视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Lock and poppin', we dancing, ain't no stopping。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播放完整夜。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 管你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啊、西边黄河流，来呀、啊、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林奇，来自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是1994年版的《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金庸的江湖世界有豪气冲天的江湖气，有细腻的儿女柔情。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李丽芬的独特声线倒是演绎出了独特的味道。武侠风最热的时候，真的是人人都在读金庸啊。在电子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黑白电视里的演绎刀剑纵横的江湖，成全了一代人的英雄梦。当歌曲响起时，承载记忆的音乐已经成为经典。 为贪真喜，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按照国务院要求，国家药监局会同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赴武汉就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处置工作开展核查。鉴于入汛以来，甘肃多地遭受特大暴雨洪涝及地质灾害，甘肃保监局开通灾害理赔绿色通道。近日，意大利150名吉普赛人相继走出了营地，大部分人拒绝接受政府替代性居住计划，选择了露宿街头。近日，智利足协裁判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详细计划，预计在2020年引入 VAR 技术，初期成本为180万美元。因地质灾害风险，北京市临时关闭的景区有密云的38家。截至目前，旅游委官网不再更新景区关闭情况，具体详情可到密云旅游委官网查询。2018年上半年，北京西城区共2768家企业投保了安泽险，保险846万元，两项指标分别比2017年同期增长34%和90%。央视大型情感电视连续剧《岁岁年年事事红》以绝对的黑马之姿，牢牢占据电视剧收视率榜榜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爱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知道。当你流泪的时候，恨不恨我？爱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想过。当我离去的时候，不要难过。为何一定要这样的寻找，这样寻找，我才能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说爱要怎么做，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心中的火谁让它的时候，恨不恨我？爱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想过。当我离去的时候，不要难过。为何一定要这样的寻找，这样寻找，我才能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才能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

时不留余地，一时曾经沧海，几时百般煎熬，终究觉得你最好。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心中晕了属于，只想和你在一起。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相信我的柔情，明白我给你的爱。一转眼青春如梦，岁月无所不回头，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天知道什么时候注定愿意会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所有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每到暑假，各大电视台总有办法让你重温各种经典，而86版的《西游记》一定是人人心中最经典的那一部。这首歌在《西游记》里女儿国的片段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一个是一心向佛、六根清净的东土圣僧，一个是美丽动人、权力在握的女儿国国王，却偏偏都经历了这么一遭刻骨铭心的情节。唐僧的一句若来世有缘，给这段情画上了句号。可这人世间哪有什么来世呢？不过都是无法在一起的人对爱情的不舍罢了。 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事情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